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大家好，我是韩健。在一块儿生活的一家的人呢，谁都不希望任何一名成员的心态出现问题。可是在爱家小区的老何家，小何最近这心态就有点反常。 佳佳，最近小何这是怎么了？他看着总那么不高兴。 哎，我也不知道，就是特别爱急，而且还都是这么大那么点事儿。就是上周日吧，我给他买了双鞋，他试的时候问我脚上这鞋多少钱啊，我就告诉他200块，结果一下子他就急了。 他这有什么可急的呀？这孩子 啊，他告诉我说了，这双鞋啊，他也曾经在商场里看到过，明明是400块，说200是在骗他。 那这鞋到底是多少钱呢？ 嗨，你儿子说的没错，确实是400，我也是花400块钱买的。 那你干嘛说是200呀？ 因为他问我的时候只穿了其中的一只啊。 这孩子就是爱瞎着急，他也应该知道这着急是坏毛病啊。现在都讲究慢生活。 哟，您还挺时髦，这慢生活这词儿您都懂啊？那您和他说过吗？ 这倒没有，那时候不是还不兴这词儿呢吗？不过那年央视春晚上曾经播过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着急》，我还让他把词儿给我记下来呢，怎么他给忘了？ 得，这么着吧，我这就叫他过来，咱们全家啊一起再来重温重温这个段子，一起来听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着急》。 有一个人您大概不熟悉， 什么人我能不熟悉呢？ 老吉。 老吉 啊。 老吉是谁啊？ 我们街坊姓纪，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好着急 啊！ 他跟谁着急啊？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 哦， 从睁开眼开始。 哦，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我给您学学。 好啊， 从被窝钻出来以后，坐在床边，跟闹钟着急。 闹钟？ 俩眼盯着闹钟，你看见没有？我昨天新买的闹钟定好了7点，这7:03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说他叫我还是我叫他呀？你说啊？ 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也是保不齐的。 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怎么呢？ 什么叫早几分钟保不齐的？这要是定时炸弹呢？你这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响了，把你崩那儿了就。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都是上弦到处响，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 行了啊，该上班了，快出门吧。 你别提出门，一提出门我就着急。 那着什么急啊？ 您瞧我们北京这院子啊，小三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你想出院的话，先爬白菜山，再翻那煤山，然后从30辆自行车当中你得钻出去，你还不能给碰倒了，碰倒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这么点小伙子啊，一叉腰他训你， 小子长眼睛了吗？找菜呢？ 什么话你说这是？ 哎呀，等你呀、出门上了路也就不着急。 上路我跟汽车着急。 等你上了班到了单位就不着急了。 到单位我跟记考勤的着急。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刚迟到5分钟就给你画一道，也不打听打听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得停，你打算过去带轱辘都过来，除了那黑轱辘管不着，其他都管得着你。 哎，你这个人违反交通规则就要管你。 那着急不着急啊？ 等你开始工作就不用着急了吧？ 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 啊？ 我们单位忙着了，急死你。到了下午，嗨，组织你开会，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这开会就是学习， 学习学点短的，你想要上级号召，瞧我们组长讲起报告，哎呦那个长哦，什么国际的、国内的、党内的、党外的，这个月的、下月的、去年的、今年，好容易他讲完了，旁边你站起来了，同志们，我再补充两句，你补充什么呀你呀？人家说多全面。 哎呀，现在有的会是长了一点， 等你下了班也就好了。 下班你得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啊。 那就做去吧。 这双职工菜在哪儿呢？ 我看你还是回家休息休息，看看电视。 别提看电视啊，一提看电视我就着急。 看电视着急？ 现在这个电视连续剧一放放80集，不一块放，一天一集的抻着你啊！打头一集开始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行不行啊？这个， 嗨，你也太着急了你。哎呀，要不你看看新闻得了。 看新闻我也着急。 怎么呢？ 海湾这通打，你说咱们不好打仗，你说多着急呀、啊、这玩意儿。 要不你看看球赛。 球赛这中国队干踢不进球，你不着急呀、啊、你啊。 要不我建议啊，你还是去看看那个歌舞。 别提歌舞，我跟这唱歌的着不起这急。 那你不会帮着做做家务，照顾照顾孩子？ 别提照顾孩子 啊， 我们两口子跟我们孩子着了半辈子急了。 至于吗？ 是打怀我们的孩子开始， 10月怀胎，一朝分娩，那你着的什么急啊？ 人家别人的孩子10个月，我们家这孩子吧，嗨，怀了8个月才想出来，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 哎，你们这孩子也是怕你着急啊。 那是要早产， 那赶紧吃保胎药。 一吃保胎药吃多了，11个半月没动静了。 这回孩子不着急了， 我这急大了，你紧着耗什么呀？赶紧盼着生出来。到2岁了，我们这孩子还不会说话，多让人着急。上了学以后，一连串的着急。 哦， 1年级天天接，天天送， 着急。 2年级上课不注意听讲， 还得着急。 3年级功课跟不上了， 着急啊。 4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着急。 5年级学会逃学看电影， 着急。 到了6年级，他又面临着考试，跟套把式的上了初中， 总算是没白着急啊。 咱家孩子上中学了，啊、中。学生了，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是啊， 到了初1，我们那孩子什么都没学会，先学会搞对象，给我带女朋友回来了。哥，你说这小东西他着什么急？你说啊， 你这孩子也是随你呀、啊。 孩子早恋也是社会现象， 嗯， 不能打不能骂， 这个孩子通了也就好了。 好了没有？ 嗯， 女方家长找来了。你们怎么教育孩子呀？啊，年纪轻轻搞对象，勾搭我们姑娘，一天一天在我们家泡着，把我们家里冰箱东西都给吃了啊！我们给孩子姥姥预备了点玉米面，你们孩子出主意给熬粥喝了。你说我着多大急？ 嗯， 往后说，考不上大学着急， 嗯， 找不着工作着急，找着了工作不称心，我又着急。 嗯， 都给他安排妥了， 嗯， 孩子也大了，一看要成家立业了吧？ 啊， 哎，他又搞不上对象了， 得了。眼不见心不烦，你呀、啊、躺下睡觉就不着急。 怎么睡啊？别提睡觉。 哎， 提睡觉我也着急。 睡觉着什么急、啊？ 那天晚上刚躺下要睡觉 啊， 邻居二大妈喊了一嗓子：“听说过2天副食品要涨价了。”你着急不着急啊？你说 这老太太就爱馋这个。 哎呦，急得我哟！第二天赶紧到单位请假，到银行取钱，小推车、平板车，我一趟一趟往家拉。 拉什么呀？ 油盐酱醋。咱想这么多东西放家里头，这回该不着急了吧？ 嗯， 等啊等啊，等了2半月不涨价，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哎呦，急得我哟！成天我往物价局跑，我到那儿去问去。 嗯， 哎，同志，什么时候涨价啊？我们大伙都盼着这一天呢。 什么？有盼着这个的吗？ 你这么多东西放我们家不涨价，光长毛啊！啊，我得吃到什么岁数去？您说啊？ 我看这急啊，全是你自己找的。 哎，我把那小卖部买光了，街坊邻居还着急呢。 哎， 日久天长都上我这儿来了。我也想啊，我不是开施舍棚的， 嗯， 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我开张嘛，这样我赔不了多少。 你这办法不错。 第二天我刚想卖，二大妈又喊了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我给急死。 二大妈又喊什么？ 好消息，听人说了，由于季节不同，副食品价格呀 怎么样 下调20%， 我全赔进去了。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有没有这个急脾气的？要是凡事您也爱着个急，那我就告诉您方法，试着克制一下自己。什么方法呀？就是您想发火的时候啊，您记住先微笑，哎，提起这笑肌来，然后默默的数数，数到10，数完了您再问自己是不是值得这样做，还坚持不坚持了啊？这方法挺管用的。眼下在老何家呀，这爱着急的人是谁？是小何。老何和佳佳呀，这正盘算着怎么帮小何 改掉这个坏脾气。这正说着呢，小何和欢欢打公园回来了。不过这小何啊，又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回到家里把门一摔，谁都不搭理。 欢欢，你爸爸这又怎么了？ 今天去公园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了，什么东西他都看不上，总说这不好那不好。 这公园里有什么他看不上的呀？ 我们在公园里看科普宣传栏的时候，上面介绍说乌龟的寿命能达到150岁，我爸就说这科学家说的有毛病，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这种说法怎么就有毛病了？ 我也是这么说的，结果爸爸就问我，那你告诉我哪位科学家活了150岁没活到就胡说，这就是他的毛病啊。 嗨，我这个儿子呀，其实很多东西本身都没有毛病，你能看出来毛病，并不是说你有什么独到之处，而是因为你的心态不对。做人要有乐观开朗洒脱的心态，不信你就来听听刘俊杰谢天顺合说的相声找毛病，听听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可笑。 你来上这来了 啊？对，今天到这儿来演出啊。 演出了？我打你们后台过来了。你们的这个演员我咋看了？不瞒你了说呀，你这个剧团有毛病。男演员多 啊？您这话倒不假，我们是男演员多， 女演员少啊。 哎， 没意思。 后头 没女的还看吗？老几位都家走吧。 哎呀，别家走啊！你是爱看男的，爱看女的？ 我媳妇来了，我看男的。我媳妇一走，我看女的。 什么人性？你说是？行，我们这演出呢啊！ 你演？ 哎，对。 你演吧。 您看今天我这段相声啊是个新节目，还不太成熟，所以请各位朋友 别演了。听见了不？ 什么呀？ 这个节目不成熟，还不成熟了就拿到台上来演来了。 行，我们也没法演了。 怎么没法演？ 你算干什么的？ 我说了半天你不认得我？ 不认识。 哎呀，我是找毛病的。 毛病的？ 对了， 我问您哪个单位的？ 哦，哪个单位都不要。 好嘛，这位是没工作。 你看怎么没工作呀？ 现在干什么呢？ 找毛病。 专业找毛病的。 就干这个了，别的干不了了。 嘿，哪儿那么多毛病让你找呢？ 早晨起来我从家里一出来一看，哎呀，到处是毛病，谁离着我近谁毛病多。 好嘛，那我离你最近呢？ 就打你上来站在这里咧着个大嘴打模打样的。你这个牙擦花鱼穿装打扮，你小子毛病不少啊。 你怎么说话你这是？我这穿着打扮有什么毛病啊？ 你穿这身衣裳有毛病你信不？ 我这身衣裳有毛病 信不？ 我不信。 你这衣裳多少钱买的？ 这事儿啊， 嗯， 200多块钱。 你挣多少钱？ 我工资100多。 有毛病呢？ 嗯， 挣100多块钱穿200多块钱的衣裳，知道你什么毛病？ 这叫什么毛病啊？ 你这叫哗众取宠，穷人乍富，人前显贵，赖狗长毛。 不是，穿身好衣裳就这么多毛病？ 有毛病。 那要依着你呢？ 嗯， 我非穿得破衣啰嗦就没毛病了？ 也有毛病，那叫赖狗掉毛。 那我要上身穿得好下身穿得破呢？ 你那叫不伦不类，不中不外，不古不今，不土不洋，屎壳郎子插鸡毛。 怎么讲？ 没见过这个鸟啊。 人怎么说话呢？ 走门了，挣100多块钱穿的破衣啰嗦的给谁看？ 不是给谁，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要了解你毛病就更多了。 你看啊，在我们单位没人说我有毛病。 我没上你们单位里去过。 我见了谁都是主动跟人打招呼。 你看见的都是女的吧？ 谁看见都是女的呀？ 你这种人我家里多了，离着大老远的跟人家张大姐呀、王小姐，你不下水吗？ 你这是打招呼愣打出毛病来了， 这叫梅花大了花。 好， 再见面我不理人家就没毛病了。 白出的架子毛病更大了。 那我要对人热情点呢？ 有事要求人呢？ 我绷着脸儿， 要搞阶级斗争， 我有说有笑， 笑里藏刀， 我不年不语儿， 俩土匪呀、 啊！一点好都没有。 说你有毛病，他真找着毛病了。 我说， 嗯， 明儿请你上我们家吃饭去，有毛病吗？ 啊，你这是要摆鸿门宴啊？ 哎呀，跟你说摆什么鸿门宴呢？ 我是拉嘎的请我吃饭的吗？ 我看你呀、啊。太爱找毛病了， 怎么着吧？ 让你看看我们的和睦家庭。 我把我请到你们家里，就是看你那个家庭。 哎， 别看，多好的家庭也有毛病。 谁告诉你的？ 嗯，你说说你们家的情况。哎， 拿我儿子来说， 嗯， 刚参加工作， 是 对我特别孝顺，有什么毛病？ 他呀， 嗯， 他把车架着你的房子， 惦记我那房子。 说实话，现在住几家房？ 现在加了就一间。 你儿子找对象了吧？ 正交着朋友呢。 对了， 嗯， 现在你儿子把你哄得乐乐呵呵，他一结婚，你住澡堂子去了。 我照你这么一说，他心眼也太多了。 不心眼，他孝顺你怎么？ 那你说我爱人呢？ 嗯， 那是贤妻良母，处处体贴我。 他怕离了婚不好搞啊。 啊。 现在这个妇女一过四十全这个样， 嗯， 人过四十天过五，花也老了，叶子也黄了，行了，为了委屈的跟着这个小子得了。这还不是毛病吗？ 那我爸爸可最疼我， 他爸老了没人管呢。 我母亲是街道主任， 到处跟你得罪人。 我妹妹大高个细高条，长得特别漂亮。 女大十八变，结了婚都是个胖娘们。 那你说我大哥呢？ 别说了，大哥是王八。 我们家招你了，你盯着我们。 招着野地的那个兔子招着谁了？也有人盯着跑一 场。这都不像话。行行、 嗯、 我问问你吧。 我 说你在单位工作的怎么样？ 我干了16个单位了，哪个单位也干不了。干多好，厂长有意见，那个厂长们才管了嘴。 哦，那这毛病是在上边。 那对了，上头有毛病。 你有能力，你当厂长去。 哎呀，当不了啊！当厂长，工人有毛病，工人自有嘴。 哦，这毛病又下去了。 那下头有毛病。 你上夜校好好学习学习，武装一下头脑。 哎，夜校的老师不好好教，还没我学问大了教谁呀？ 你要有学问，也可以教书啊。 哎，学什么不好好学、啊？ 那你去科研单位， 知识分子勾心斗角； 你去文化部门， 文人无形无灰尘。 那你搞体育， 四肢发达头脑强大有什么意思啊？ 你搞创作， 刷笔嘎子不胡编乱造？没办法，差不多。 我说这城里头你是待不了了， 城里头太乱了， 你上农村吧。 农村不卫生啊！ 哎，哪儿你也待不了， 哪里都是毛病啊！ 自己找点活儿， 找什么活都有毛病。 找点轻生活， 轻生活不挣钱， 找挣钱多的， 活太累了。 好嘛，你这叫求全责备呀、 啊！我怎么求全责备了、 啊？你看你啊、 嗯， 你当厂长这工人有毛病， 我看出来了。 你当工人的厂长有毛病， 我看不起他们。 你当老师学生有毛病，你当学生老师有毛病。照你这么一说，红桐县里可没好人了。 红桐县里没好人，那不是我说的。 那我知道，那是苏三说的。 苏三 啊， 那苏三有毛病。 苏三有什么毛病？ 你甭给我装糊涂。苏三那个人，他跟王三公子两个人勾勾搭搭的，那叫有男女关系。 那哎呦，你太能钻空子。 还反说找毛病，真找着了。 哎我再说一人， 说 大伙儿都说他好， 有毛病。 哎，我说什么了就有毛病？ 记住了，大伙儿都说好，这个人最有毛病。你说谁？ 哎，我们儿子他们厂长， 嗯嗯， 今年30多岁， 你看有毛病吗？ 30多岁就算毛病？ 30多岁当厂长，吃死的孩子懂得吗？ 人家这叫年富力强， 毛病在局里了。 距离他耳大也提拔他，行了，你小子当厂长毛病大呀。 哎呀，民主选举当个厂长， 嘴上不冒八十不牢，会抓生产吗？ 哎，他当个厂长，工厂被评为二级企业，每个工人浮动两级工资， 工人浮动两级，他不得浮动八级？绝对得多吃多扎， 平常都不抽别人一根烟。 完了，这个厂长不懂人情， 经常到食堂查看饭菜， 那都是为了多吃两颗黄瓜呗。 那厂长根本不在食堂就餐， 完了，这个厂长脱离群众了， 最关心职工生活，传达室那老头都一一过问生活情况，这厂长还有毛病？ 你不明白 什么呀？ 不跟传达室里搞好了关系，厂里的东西偷不出去呀。大小子哪明白这个呢？ 人厂长光棍一人就住厂子里， 30多岁大光棍， 哎， 30多岁大光棍，他是不是生理上有毛病？ 不是，你要说这话可太缺德了。 30多岁当着厂长大光棍怎么样？ 实行晚婚。 是，哦，对了，晚婚不算毛病， 这不行了吗？ 也有毛病 啊！ 十几个厂长骄傲自满，瞧不上人。 谁告诉你的 啊？ 他把每个职工都当成自己的亲人。 你知道？ 哎，你拿我们家来说， 说 我是个普通演员，儿子是个新工人，我经常出外演出。为了帮助我们家解决困难，厂长夏天帮着修纱窗、装电扇，冬天是送冬梅、运白菜，做这么多好事，总是默默来、默默走，从来不对别人讲。这厂长还有毛病？ 你给厂长把兄弟。你事情三分像啊， 我跟厂长无亲无故， 他出风头为了当恶魔， 他做的事别人不知道， 对你们家里这么好， 毛病在哪儿？ 问题不小啊。 什么毛病？ 看上你媳妇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俊杰、谢天顺合说的相声找毛病。有一句成语啊，叫庸人自扰，说的就是本来没什么事儿，可自个儿呢老给自个儿找麻烦。我想这成语啊也同样适用于那些爱胡乱找毛病的人。老何这一家人呢，决定让小何先看看心理医生去，调整一下心态。那后来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这么着，咱们先来听一首龙宽九段演唱的《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广告之后咱们再来听个究竟。 没有合适的机会，也不善用语言表达，你曾经是我的情人，但我还天真。过了许多年，我还是不爱说话，却忍不住暗暗计划下一次爆发，没有人能拦得住。知道我是你的情人，都是缘分。